认识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依然在清晨的时间问候你，早安。进入到七点钟的时段，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，锁定收听的是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希望你喜欢这里动听的歌。最近有一个梗是叫小傻瓜，就是陈赫在跑男当中经常会说到的这句口头禅，然后发现网络上很多人都会说小傻瓜怎么怎么样。生活当中有没有人总是跟着这种网络的流行节奏来用词呢？其实是挺好玩的，流行的东西总是切换得很快。你是那种永远都跟得上节奏的人吗？还是说总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呢？没关系，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。如果勉强自己去了解并不习惯的生活方式，那才是真的小傻瓜。好了，不说傻瓜了，在这里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，好音乐继续陪伴你。炎亚纶的一首《借过》。 你要过的比我更在天地里想，你看过的书我天天都在看，想和你一样，要和你一样，怎会这样？比人去模仿，你人在伦敦，我正要听你的歌。你说你感冒，我呼吸都艰难，想和你一样，要和你一样，爱都疯狂，寂寞才能抵抗。别说我傻，我只是装傻，但是我不怕。也许我傻，我不怕傻吧，傻瓜一样大。

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。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人群，美在生活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有一位作家写过这样的一句话：刚开始是假装坚强，后来就真的坚强了。让我想起在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：你可能只是在装傻，但是要知道装傻装的久了，你可能就真的变成傻子了。什么东西都是时间长了就习惯了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坚持的久了呢？可能是装傻，可能是装坚强，可能是装快乐，可能是装悲伤。不管怎么说，很多好的东西坚持下来就变成了真的，比如说坚强，虽然这显得有点伤感，但是可别把不好的事情一直坚持下去，比如说每天都给自己负能量的话，可能就真的变成一个负能量的人了。还是要说阳光一点哦。好了，继续来阳光的听歌。做的事呢，这个事情可能很小，小到是一个你想吃的东西，说了很久都没有去吃，或者说了很久都没有去做。想想看，明明很简单，为什么会一直拖着呢？不想错过的事情，哪怕是不想错过的美食，可以果断一点去决定，去做，去完成，这样也就不会嫌弃自己有拖延症了。去做吧。好了，去听歌。 爱曾迷惘，爱曾荒唐，我原谅，我埋葬，我逞强。时间的光带我凝望，那些伤加遗忘当收藏。停住时光，看青春花多美，有喜有悲，风景没有后悔。爱过谁，恨了谁，放下就别受罪。多少成长，流多少眼泪。往后时光，留青春花余味。我想几回精彩这些年岁，就算有不完美，都是爱的纯粹。我的明天有爱相陪。 有悲，风景没有后悔。爱过谁，恨了谁，放下就别受罪。多少成长，流多少眼泪。往后时光，留青春化雨泪。花香几杯，精彩这些年岁。就算越不完美，都是爱的纯粹。我的明天有爱相陪。如果可追回时间，拥抱来不及的安慰，一夜不眠。如果你会不会，青春花开中泪谢，花美再勇敢爱一回。 那些玫瑰只能回味。

没有花蕾， 唱到尽头的结局，换个人去寻觅。若是你无情无义，我也不在意。去怪谁，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爱这滋味。我想爱谁，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花没有花蕾。 张洪亮当年开着车行驶在去哪里的路上，或者说在火车上公交上，突然看到了喜欢的地方，想去的地方，你会在这一站下车吗？你会突然把车停下来去那个想去的地方吗？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这样任性一点，去找寻生活对你来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路上总会有风景，我们也都会有自己的选择，有时候我们会选择停下来好好的欣赏一下，有时候我们继续前行，因为好像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。个人情况不同了，当然不管是转瞬即逝的风景，还是停留了挺久的风景，再或者直接被你带上车的风景，是你的选择就足够了。珍惜你走过的每一段旅程。好了，在这里珍惜听过的好歌曲了，辛晓琪的一首走过。 爱能留师傅，爱能守该我，这一路我走过，替你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麻苦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轻抚过，轻抚过完美的轮廓。不可否认，我曾如此。

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有为谁成功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可以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撑到炙热。错，请你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给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成功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可以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撑绕炙热。怎样的情深意浓，会让的人难以承担承诺。 荣在南下的火车上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，原来不管我怎样爱我的生活，不管我怎样惋惜与你的错过，不管我怎样努力的要重寻那些成长的痕迹，所有的时刻仍然都要过去，在一切痛苦与欢乐之下，生命仍然要静静的流逝，永不再重回，好的不好的都是一去不复返的，还是走好眼前的路。继续听歌啦。 属于你的我借来寄托，却变成我的心魔。你属于谁的我刚好紧握，却带来潮起潮落。都是因为你路上你路上他也曾经放过，可是当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，被时间的任性榨的我。

选三，福选六，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零三三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时间不老，我们不散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，我说不出为什么特别喜欢跟这种冷静平和的人待在一起，热情让我害怕，一是怕让我要回报相同的热情，一是怕让我要回报相同的热情，那是件很辛苦的事情，成不起来，让人虚脱；二是害怕热情总是快速褪去，因为差距而更加落寞。是不是你也因为这样更喜欢和冷静平和的人待在一起呢？不说了，继续听歌。 把伤心心诅咒心酸一遍，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，自己不惜去电影学经验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，能做到的大世界，要是没有脚而我还在学。好不容易天空的好深夜，你也催促我该找个人陪，想不到分手循环的情节，双人床不如一张瑜伽垫，这个大世界，用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？

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季。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拼成一首诗，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季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心负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的外地 活周慧，你会看到下雨然后故意出去淋雨吗？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吧，感觉真的已经过了那个想要去淋雨的年纪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有时候大家就会找所谓的感觉，可能是出去淋成落汤鸡然后觉得特别爽，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去淋雨，甚至淋着雨跑步还会觉得自己帅爆了。你有过这样的阶段吗？现在生怕淋雨会感冒，还要换衣服，还要赶紧洗澡。

一起煮热汤，一辈子你就是我的梦想。落日的余晖爬满了阳台，有你在的平凡是最美的姿态。喜欢你留在我的天空下，一起看生命的深刻融合，轻轻流过呼吸，在有你的天空下，一起有回忆的乘客，泪痕传奇未来无限的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。 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一份回忆。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品味103.3，城市盛况。